0.6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0.01美元，卖出1950.7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喺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艾莎尼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偏北约7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同时，热带低气压天鹅集结喺岘港之东南约3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越南中部，并逐渐减弱。本港今日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六日间大致天晴，星期日云量较多，下周初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联系世界各地安老事务专家，速递全球第30资讯。地球村长 在世界各地最近发生啲乜嘢城中大事呢？一起问一下英国慧贤社义务发展义工 Edwin。 在英国每一年十月尾实行这个冬季的时间，所以今年10月24日夜晚，我们临睡觉之前就将个时钟较慢一个钟头，就实行这个冬季的时间，要直至到这个明年3月尾，我们就再将这个时钟调校快一个钟头，就实行这个夏令的时间。天时冷一般来说朝头早很迟才天光的，细路仔或者人翻工啦，咁样时间咧就系起身咧就好黑啊，咁样嘅。为咗多啲时间咧，等啲细路仔咧冇咁危险啊，翻学咧咁样就，所以要调校呢个时间。 地球村长，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爸爸，我可唔可以喂啲野生动物啊？ 唔可以噶，好似马骝同野猪，佢哋唔系宠物，应该喺大自然自己搵嘢食。喂佢哋食嘢会导致过度繁殖，破坏生态平衡。 咁野鸽呢？ 喂野鸽会吸引大量野鸽聚集，引起环境卫生问题。 明晒，见到马骝、野猪、野鸽都唔好喂。 上 afcd.gov.hk 了解多啲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大家好，我是有你同行的叶蕴仪。讲到刘家抗疫，我想家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成员都是我们的宠物。无论大家养什么宠物都好，可能他们都会有很多的玩具、一些日用品、毛巾、床仔、被铺之类的。我自己家里就有一只猫猫和一只狗狗，他们都会有自己睡觉的，即是床铺、一些地方。而在疫情当中的时候，我都特别留意一下这方面的清洁。我就算有啲洗唔到嘅嘢咧，我都会将佢咧放去蒸烫机嗰度咧，喷啲蒸汽出嚟咧，就即系消毒下佢啦。咁如果可以嘅话咧，譬如佢哋玩嘅玩具啊，咁样都会拎去清洗一下咯。个感觉咧就系因为佢哋成日喺地下嗰度玩啊嘛。咁喺呢方面我都会加强翻清洁咯。咁啊，希望咧无论人定系宠物都好啦，最紧要咧就系身体健康啊嘛。我都知道咧，大家可能抗疫咗一段时间咧，都有少少抗疫疲劳噶啦。但系我见到大家咧都仲系好努力咁样咧去紧守自己呢个防疫嘅岗位啊。好深信咧，我哋嘅疫情好快过噶啦，大家一齐同心抗疫，加油啊！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粤剧名伶何非凡独创嘅狗仔康深受戏迷欢迎，拥有一把靓声嘅佢，

善，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生光。 听过咧，由梅艳芳加上李宗浩嘅《迈向新一天》啊，又迈向新一日嘅清晨省理节目啊！早晨，早晨啊！今朝早为你主持节目咧，有钱培培嘅。当然啦，嚟到呢个时分，一定有啲好歌送俾大家嘅。新嘅一日，你会唔会谂下你越嚟越爱你身边嘅人呢？或者你会唔会越嚟越爱呢一个清晨省理节目咧？每天爱你多一些，张学友。 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远。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在心，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渐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 好啦，咁啊，听过咧有张学友嘅呢一首《每天爱你多一些》，提提你啦。咁啊，日子咧就嚟到2020年嘅11月 六号噶咯噃，星期五嘅早上啊，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18啦。咁天气预测方面要同你讲下嘅，咁呢两日咧都觉得都系凉凉地嘅，大致天晴啦，日间系干燥，最高气温咧约为28度啊，吹和缓嘅东风，渐转吹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星期六咧系大致六日系大致天晴嘅，星期日咧云量系较多，下周初咧天色系好转嘅，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83%。今朝咧，其实原本拣咗一系列嘅歌曲，不过有时意外嘅嘢就真系冇办法可以预测得到。不过随心拣嘅歌曲，可能都系你嘅心水选择。陈慧娴早期的作品《逝去的流言》， 相识是偶然，无奈爱心倾下边，你在我，又或是我在你，内心曾许下诺言。谁说有不散筵席？谁说生死不变？这份爱，让这份爱被流水一一冲淹。此刻共对亦无言，流露你，我受怀满脸，泪水有如洒在面前，我的心怎忍说离别，凝望你轻发走远，已别去是已别去，让时光逝去飞

主角极坚决，无余地。我在台下求你，不要让梦枯死，不要就此退避，心里莫多顾忌，跟他永远一起。请你能将敌人留下，莫再爱别人。不要像漆黑里面当天我一般愚笨，到美梦远去后，才耐心地找寻。天呼喊命运，曾留低一串血痕。请你能将这人留下，莫再爱别人。不要像漆黑里面当天我一般愚笨。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大选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仍然未分高下。根据美联社，目前仍然有几个州未有结果，当中内华达州是主要战场，是重要战场。美联社指出，内华达州有六张选举人票，假如拜登在这个州胜出，就达到270张选举人票的当选门槛，他目前在内华达州领先。特朗普竞选团队宣布计划在内华达州采取法律行动，声称当地出现选举舞弊。除了内华达，他亦在部分州份掀起法律战，以涉及欺诈和违规行为为理由寻求暂停点票，又要求威斯康星州重新点票。不过佐治亚和密歇根州有法官在当地星期四驳回特朗普阵营提出的选举诉讼，报道指削弱他试图以法律手段挽回劣势的策略。传媒报道，今次大选未有发现系统性的欺诈行为。美联社推算，拜登目前有264张选举人票，领先有214张的特朗普。美国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结束两日政策会议，一致决定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维持0-0.25厘，合乎市场预期。联储局声明表示，新型肺炎疫情令经济活动受压，并对中期经济前景构成风险，重新将会使用所有工具支持经济，最少以目前的步伐购买美国国债和机构支持证券。又指经济发展路径将会很大程度取决于疫情发展，局方寻求实现就业最大化，而美国整体金融状况仍然宽松，目标是一段时间内容许通胀适度高于2%，以令通胀平均水平为2%。本港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6宗输入个案，以及1宗本地源头不明个案。患者是一名40岁男子，在机场做维修工作，住在锦田水流田村，传染期间曾经带过两名小朋友到多个足球场练习。他的儿子就读的圣公会天水围灵爱小学停止面授课程两日，改为网上教学。另外，玛加烈医院一名78岁新型肺炎男病人离世，他是深水埗敬福护理院的院友，本港累计107名病人离世。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8,390点，升5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10点，升6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55，瑞士法郎0.905，加元1.305。人民币6.61，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7.56美元，卖出1,948.3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六日间大致天晴，星期日云量较多，下周初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回荡尽淡淡记忆中，不舍去，再打转再转。 嘅呢一首也许啊嘛，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四十一分，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上嚟》，今朝早有前陪陪伴你嘅。咁大家都好关心究竟嚟緊呢即係咪会打风呢，咁又话有两个台风喺附近喎，咁但係而家好似又未有太大嘅动静，所以大家又唔使太担心。因为不过呢反而担心呢就係啲乾燥嘅天气啦令到你好痕啦，反而係一啲北风吹埋嚟呢令到你呢就好容易冷衬啦。所以呢尤其是朝头早出街嘅哥哥姐姐呢就更加需要即係添多件衫啦。后生仔女都系唔好諗住自己后生呢就可以穿少件，咁啊，即系好容易咧，尤其是即系冷清嘅膝头哥啊，咁咧就好容易会头痛。你知呢排咧一头痛你就好惊啦嘛，系嘛？咁啊，最紧要咧都系戴翻口罩啦。咁啊，我相信唔使提啦，系嘛？一定会做噶啦。咁啊，但系即系始终有时可能都会除低个口罩食嘢嘅时候都会松懈嘅。咁啊，都系倾偈嘅时候嗱嗱声戴翻个口罩。咁啊，亦都勤洗手啦。咁呢个真系要听卫生署嘅说话，即系勤洗手。是很重要的，继续今朝早一个随心的播歌，郑秀文《娃娃看天下》。 忘不掉的岁月，印象里是我淡淡薄薄的家，在日记内某夜你话我像痴心娃娃看天下，闪风上面那天空那年可不一样吗，那天我不懂你的话，如今自己继续每日制造我热热闹闹一生，但在美梦里有渴望再做个简简单单的人，回头问问这天空这人生可轻易吗，这些你到底明白吗，上结着红布蝶正是那段我 是忆中的七月，谁都长得高吗？记得那一天吗？你可记得那天色变？见面却是无话，再任性吧，笑话或快乐了便笑吧。由失去的感觉又进入我躯壳，再干半杯再走。 情愫。 想证实有没有过倾慕，是无力或有心将迷像戏，谁又会似我演得更好？从眉梢中感觉到，从眼角看不到，可不已是最直接的裸露？是无力，但有心暗来明往，谁说这算是情愫？从眉梢中感觉到，从眼角看不到，仿佛已是最直接的裸露。是无力，但有心暗来明往，谁说这算是情愫？ 确实是的，有很多时候呢做什么都好，如果那个人是有心的话呢，这很简单，甚至乎送一粒糖给你，你都觉得很开心的。张学友啊，不是张学友，张国荣才对，张国荣的有心人。跟你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为28度，吹和缓的东风，渐转吹北至到东北风嘅，展望星期六日咧大致天晴，星期日云量系会增多，下周初天色系好转嘅，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嘅。我好中意王菲嘅呢一首歌，好难得嘅就系广东话版或者系国语版，我都好喜欢。不过今日拣嚟嘅系广东话版，执迷不悔。 这次我从头面对过去和以后，人如何自欺，再不管这对否，人如何不舍，也放开所有，终堕入深沟，完全不想回头。我这次要痛快有我的衣柜，今天这忍心一声再会，不需伤心风中意回，勉强与你到底终会在热烈后变飞灰，今天这忍心笑笑干杯，可知一天我会当回，你总会说早改变，独自梦下去都不悔。我决意沉迷下去，放眼凝以后，人寻求自主，你心中感觉完全不想悔疚，身边的声音祝福我的一切，我已听见你说我那样美丽，若负在旧日子不再可贵，我说我这次要痛快有我的衣柜，今天这忍心 王菲嘅执迷不悔啊，咁啊，网钟咧又好快到呢个上昼六点钟啊，咁啊，睇下你啦，一阵间六点钟新闻之后咧，就会有呢一个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啦，咁啊，一阵间当然咧就会有呢一个嘅沈君豪嘅出现啦，咁啊，今日咧沈医生咧都会同大家讲下不同嘅一啲嘅情绪嘅问题嘅，今日咧就系话，如果你要陪伴你身边嘅朋友仔，如果佢有屋企人或者佢有亲友咧系即将离世。你怎样去陪伴这一位的朋友，可以为他一起走过这段这么艰难的日子呢？那么要留意留意了吧。这个时候呢，我们有谭校长的出现。有时时间上的事就真的未必能够可以自己控制得到，就好像缘分一样。 曾经说出今生不爱你，我共你是但有份没有缘，情切是你痴痴相恋，将心中爱念为我捐，如今我竟将心意转，那份爱念没有尽没有缘，轮到你不抽不睬，心中的爱念尽化烟，能否改变，还想再等，没法释爱念，但偏偏你回头也倦，烦恼是我流泪更无言，情逝去不再留半点，谁可以将光阴倒转，再让往日浮现眼前，能再共你漫步田园，心中的爱念为你献，求可改变。轮到你不抽不睬，心中的爱念尽化烟，能否改变，还想再等，没法释爱念，但偏偏你回头也谁可以将光阴倒转，再让往日浮现。 但有专家指出，英格兰地区再次执行严格的封锁措施，经济必定受到严重打击，刺激措施的效果并不乐观。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艾莎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北约7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同时，热带低气压天鹅集结在岘港之东南约3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而向越南中部并逐渐减弱。本港今日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六日间大致天晴，星期日云量较多，下周初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飓风，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口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艾莎尼集结在北纬 20.7 度、东经 122.5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同时，热带低气压天鹅集结在北纬14度、东经110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而向越南中部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口域吹东风5至6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后转达12级，有频密狂风骤雨同雷暴，可有大浪，后转极巨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达8级，可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风达5至6级，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15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5公里；再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8,390点，升5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10点，升6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53，瑞士法郎0.905，加元1.305，人民币6.61，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兑美元0.6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8.1美元，卖出1949.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聯合廣播。 麻疹傳染性高，接種疫苗是最有效的預防方法。未打曬疫苗或者不清楚自己對麻疹有沒有免疫力，如果要去麻疹發病個案較多的地區外遊，出發前最少兩星期就要諮詢醫生。一岁以下的儿童、孕妇和计划怀孕的女士，对麻疹没有免疫力的话就不要去了。另外，大家都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和室内空气流通。 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正向抗疫篇、消闲散文篇、唐诗宋词篇、经典故事篇，总有一个分类适合你的阅读口味。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的十五分钟的约会阅读平台，提供不同种类的文章给你阅览。阅读时数达五次十五分钟，更加可以换取精美纪念品。诚邀你一起展开阅读约会，感受喜悦无界限。 大家来齐做运动， 活动双手和大脑， 身心健康才会好。 哈哈， 呵呵。 各位准备好边唱歌仔边活动大脑，预防认知障碍症未啊？ 香港拆卖会慈善信托基金、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香港暖流，区域奇才。邓添乐请嚟奇力教练 Lily 教大家预防认知障碍症嘅运动，当然唔少得长者友善资讯啦。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讲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星期五啊，健健康康在清晨，佩佩身边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早晨， 嗯，咁啊，沈医生啊，今日我哋讲呢个话题咧，都需要严肃一啲啊。点解咧？因为咧，今日我哋想讲咧，就系点样同一啲重症患者嘅亲友同行。咁啊，其实即系佩佩，即系都有啲朋友咧，其实就而家系面对紧可能佢屋企人患有重病啦。咁我哋作为朋友嘅，我哋好想帮佢哋，即系可以令到佢哋减低压力，但系又唔知点样做啊。咁我哋应该点样可以即系帮助到呢啲朋友仔，等佢可以个情绪得以舒缓，然之后可以帮助到呢一个嘅重症患者，可以同佢哋一齐即系面对呢一个病魔咁样咧？ 确实系啊，即系喺身边嘅时候咧，眼见一个咁好嘅朋友嗬，佢哋经历紧一个咁嘅时间，其实又惊同佢哋好直接咁去到讲呢个话题，又惊佢哋咧即系好似。点解你要提起呢啲嘢咧？即系我都好努力啦，已经帮佢啦咁样吓，又或者咧触动到佢个伤痛处啊，即系佢可能有好多咧就系隐藏呢一样嘢咧，即系唔去提啊，就一味希望咧就希望，总之我尽力。帮佢，咁佢会好翻嘅。 哦，即可能俾紧正常反应啊，即系其实佢冇嘢噶啦，咁样，所以你哋都唔好提啦，咁样咯。 嗯，系啊，确实即系令到我哋身边嘅人咧，会有一啲嘅不知所措，即系究竟呢句应唔应该讲咧，会唔会触动到佢咧，令到佢即系甚至好唔开心咧，咁样。 但系事实上，即系我相信，如果即系见到自己嘅亲友面对紧佢嘅身边嘅挚爱，面对死亡。其实佢哋嘅压力真系唔细噶， 咁 因为佢哋可能要面对嘅可能系真系上下左右，甚至乎系金钱啦，或者工作啦等等呢一啲嘅问题，其实排山倒海嘅压力嘅嚟嘅。咁作为朋友啦，系咪即系话可能有某部分一啲可能实质上嘅嘢可以帮到佢，譬如可能帮佢凑下细路啊，或者帮佢减轻一啲可能工作上面嘅一啲嘅烦恼啊？其实就已经足够咧，定系都有啲嘢可以帮到手咧？ 嗯，头先你讲嗰啲确实都系啦，啲实际上嘅支援，头先你讲嗰啲系好紧要嘅，好实际，希望俾多啲空间佢咧，真系可以整理自己啦，亦都系可以陪伴到佢即系个挚爱啦。头先讲嗰样嘢咧，正正话啊，会唔会佢唔想听噶？有啲嘢我唔敢讲噶，因为可能佢系如果真系咁嘅话咧，其实系做紧一样嘢，就系逃避紧咯。咁正正我哋身边嘅人咧。其中一个责任咧，就系希望要 真係帶返佢呢去返一個比較客觀嘅角度呢去睇返件事。 即反而要提醒佢啦係咪 可以婉轉咁樣呢、即係將佢同佢分析啦又或者可以用一個問題嘅形式呢問佢嘅形式呢、去到即係俾佢帶返出嚟。睇返個現實究竟呢即係我哋最有可能會發生嚟緊嘅我哋會面對嘅係啲乜嘢呢咁、慢慢讓佢呢真係可以面對到呢一個事實而唔係呢去繼續咁樣逃避囉。咁呢個就係我諗我哋喺側邊嘅人呢其中一個嘅任務啦。咁、至於頭先除咗嗰個實際嘅支援之外一個情感嘅支援呢係相當緊要。 好多時候我哋面對呢啲情況下呢、究竟我哋應唔應該俾一個深切嘅擁抱呢好多時候真係如果我哋一攬落去呢跟住就缺题㗎啦一定喊嘅。咁、但係係咪呢個擁抱係真係好重要呢 擁抱是一個表達啦、表達我們的關心啦咁、這個絕對是緊要的我諗喺如果是我們好朋友的時候呢佢、感受到我們這個關心這個嘅愛同埋聯繫的話呢這個正正就是佢心靈上面其中一個支援同埋需要、有時呢我們可以好多唔同嘅方式啦一個肢體上面嘅一個接觸啦、擁抱啦等等這些呢啲呢係好緊要啦當然咁亦都係我們嘅言語表達上呢亦都係同樣緊要有時我們呢可以真係喺佢一個比較容許嘅情況底下，我哋不妨咧同佢單獨有一啲嘅獨處嘅時間啦。然之後咧，可能我哋都會好比較認真咁樣同佢講嚇，可以試下咁樣講就係話，某某，其實呢段時間裏邊咧，我都見到你實際上邊咧好多唔同嘅嘢要去兼顧啊，好忙碌啊。咁、但係作為你嘅好朋友咧，其實我都好。關心你情感上面情緒上面嗰一個嘅情況同埋需要、其實我哋不如用呢一個時間啦而家我哋得我哋兩個咁、我都會好即係樂意亦都呢即係會去到留心呢想聽下你講即係譬如呢一輪啦你嗰個心情啊你自己內心入面一啲嘅感覺啊不妨如果你願意嘅話呢你講俾我聽我喺你身邊我会陪住你嘅，我会同你同行嘅、 即系话做一个聆听者啦。 冇错，呢、一个咧，当我哋咁样去到表达嘅时候咧，佢会觉得真系有一个人咧系知道我而家心入边实在系好需要啊，好、需要有一个咁样嘅表达，好需要咁样一个咁样嘅流露啊。咁、佢就会更加放心咧，觉得更加安全咧，咁去同你讲。因为有时咧，如果我哋唔预先讲呢啲嘅，即系去到俾佢有一个预备嘅话咧。可能佢都會覺得，哎、我費事提啦，佢都幫我咁多、又令到佢又擔心我咁、樣嚇。 通常都會係咁嘅反應嘅。 係啊，咁啊變咗佢根本佢都唔敢講啊，佢亦都驚自己講完之後都唔知道你有咩反應，又或者你會唔會話覺得好奇怪嘅咧，或令好擔心咧咁。但係既然如果我哋係邀請佢去到即係主動嘅表達嘅話咧。佢會放心，佢覺得安全。 咁如果佢唔肯講，係咪就唔應該繼續逼佢講咧？ 當然啦，即係如果佢未 ready 嘅，咁、我哋可以補一句啦，即係唔緊要嘅，即係總之有啲乜嘢，我隨時喺度、你可以咧隨時話俾我聽，我亦都會陪住你去過呢一段時間。咁、可能一個簡單嘅即係擁抱啦，咁、或者拍一拍佢膊頭啦、等等呢啲咧。都是一些很緊要的很緊要的鼓勵的、就是這些這樣小小的東西帶給他一些動力咯希望令到他可以即繼續去即珍惜跟他親人那段時間、 剛才也都講到呢、就是說可能即作為身邊的朋友很多時候都要做一些的提醒啦、譬如去到可能很後期的時候是不是都應該即提醒回、這些、身邊的朋友仔其實他們都要珍惜可以同到個即將離世嘅屋企人，即係討論下，即係可能以後嘅一啲嘅處理嘅方法咁樣。 其實呢個係好現實嘅一個情況嚟嘅，亦都係好多，尤其是我哋即係中國人啦、都會有一啲呢一類咁樣嘅禁忌。有幾種情況嘅，就比較常見咧，就係好多時候明明都差唔多去到最後嘅階段咁、但係。無論個照顧者或者嗰個嘅即係親人咧，都盡量可能避免講呢一樣嘢，係好似講咗呢樣嘢之後咧， 唔吉利， 係啦，唔吉利啦，嗰樣嘢就會發生噶啦、又或者咧，當我提起呢樣嘢嘅時候，係咪表達緊我預咗你會咧，或者想你去即係快啲走咧咁樣？咁呢啲就好多顧忌，好多嘅禁忌嘅。咁、有時甚至可能會另一個情況就係等我、不如。 等到佢再差啲先啦，即係可能佢有機會咧，咁可能真係再差啲啦，冇辦法嘅時候咧，我哋先至去講呢啲嘢啦。咁但係好多時候咧，去到最後咧，個情況急轉直下咧，你未必有機會去到即係講到啊。咁我都見到好多咧，就係因為咁咧，好多嘅遺憾啊，好多咧即係嘅內疚啊、 後悔啊， 或者係講緊一啲叫做 unfinished business 啊，即係好似未完成嘅一啲嘅事啊，未講好啊， 心願啊。 又或者一啲道歉啊，吓呢啲咁样嘅嘢咧，系会拖咗好耐喺个心入边吓，亦都冇机会去到弥补。咁呢啲系好可惜。咁所以咧，即系有时我哋即系不妨噶，去到同佢哋即系一啲嘅亲友都坦白去倾翻。其实正正就系趁而家，佢都我个人都系好清醒、好清晰嘅时候咧，其实有啲乜嘢要讲，有啲咩要做，有啲咩协要道。或者有啲咩咧要去到傾翻嘅話咧，就珍惜呢啲時間。其實咁你可以同佢分析一下嘅。嗱，講完之後，如果佢真係慢慢個人差啦，咁我哋要做咗我哋做嘅嘢啦。但係如果唔係，佢之後慢慢又好轉，咁我哋冇損失㗎。係係咪啊？咁其實就係一個唔會輸嘅一個嘅情況嚟㗎。反而有時我哋坦白去面對呢樣嘢嘅話咧，其實大家會覺得安心啲、放心啲，同埋咧即係大家會。完成到一啲心入面嘅嘢。 你讲得啱，有多时候咧，可能当局者迷咧，佢哋真系唔够胆去讲，或者觉得即系讲完之后，可能即系觉得唔舒服嘅。旁观嘅朋友咧，即系多啲提醒佢咧，其实都系一件即系令到佢可以提醒佢，佢应该要做嘅事咯。 冇错，好同意啊。咁有时就系呢啲咁样嘅，即系禁忌啦，所謂尤其是中國人啦，嗬，咁就令到件事咧，即係複雜咗，同埋拖延咗，錯過咗。 好啦，咁即係去到可能到最後即係善別嘅時候啦。可能喺醫院啦，咁去到最後一個階段嘅時候，即係作為即係親友，佢哋要即將可能喺好短時間，即係可能未來24小時，咁就要即係佢要面對屋企人嘅離開嘅時候。作為即係身邊嘅朋友，咁又点样去可以帮佢释放佢嘅情绪嘅问题咧？咁 其实呢个时间你更加紧要咧，就系聚集佢一啲最亲嘅人啊，陪伴佢过呢一段咁紧要嘅时间，因为嗰正正嗰段时间都系佢好脆弱嘅时候啊。佢如果身边有多啲嘅支援啊，有多啲人同佢一齐去到面对经历呢一样嘢嘅时候咧，佢会觉得即系会冇咁彷徨嘅，相对会即系个人咧个心咧唔会慌到好似即系。即係唔知自己去咗邊啊咁樣嚇，咁正正可以幫到佢咧，珍惜到最後呢啲時間咧，希望就講翻一啲佢真係喺心入邊最想同嗰位將要離世嘅親人咧，好想講嘅嘢嚇，咁就係珍惜呢啲時間咯。有時錯過咗咧，就真係後悔都嚟唔切啦，亦都係冇辦法去彌補咯。 好啦，咁如果真係要已經要面對啦。親友已經是離開了，咁作為朋友又點樣去幫呢一個人就可以釋放到佢嘅情緒啦？可能佢一路都忍住佢嘅眼淚，忍住佢嘅情感，一路都唔表達，但係喺呢一個情況下，佢應該已經要崩潰噶啦。 有時就係即係我諗睇個需要，睇個情況，亦都未必真係話。夹硬咧，好似要去到即系撩佢啲情绪出嚟啊，要佢去喊啊，要佢去点样去表达？有时其实无论佢喊唔喊都好啦，我谂即系或者你见到佢个样系点都好啦，我哋一样嘢可以肯定嘅就系佢个内心一样系咁痛，只不过佢个表现系点啫嘛，啊唔会改变到佢内心个感觉嘅，咁所以我哋都知道就系无论佢个表现，佢出边嘅表现系点，佢内心都系咁噶啦。都是一个即系好痛苦嘅一个感觉啊！咁嘅时候咧，我哋就系要去到即系支援佢咯。好似头先咁讲，无论实际上边一啲安排上边嘅支援啊，有啲咩可以帮到手啊，以至可以同佢一个安慰，就系多啲嘅俾一啲恒常嘅一啲嘅关心佢啊，或者即系俾佢知道咧。你譬如話一兩日你都會揾佢一次啊，或者 send 一個訊息俾佢啊，咁樣等佢知道咧，你一路都喺佢身邊。好多時候咧，喺開頭我哋忙於即係可能要處理一啲身後事嘅時候咧，大家都會比較理智啦，比較咧即係多人一齊做緊一樣嘢啦，同埋多咗一啲支援啊、關心啊。咁但係好多時候大家都知道過咗之後咧，完成咗呢啲咁樣嘅階段之後咧，就係一個比較即係個個都分散翻啦。咁亦都咧可能。 静落嚟嘅时候，情绪就嚟啦。 系啦，冇错，亦都系讲紧，可能好多人会 expect 你，即系期望你咧，你都即系接受咗啦，你过咗啦，咁样啊，正正嗰啲时间咧，就系都系最需要去关心嘅时候嚟。 嗯，嗱，除咗呢样嘢之外，学你讲啦，即系可能喺办身后事嘅时候咧，其实都一定会有好多即系纷争啊、拗叫啊，或者大家有唔同意见嘅时候，咁、又点样去帮呢一位嘅朋友仔，佢可以容易啲去度过呢一样嘅难关 咧？当然呢个情况就尽量都唔希望有啦、因为如果有嘅话咧，确实对于佢哀伤咧，又加添咗一啲嘅复杂性喺度嘅，亦都容易咧令到佢成个哀伤的过程呢是有多一些变数、我们担心就是讲一些复杂性哀伤的问题，但是在这里不讲这样东西太多住，只不过呢就是如果你提到即是怎样去到帮手的话呢，其实没有的，就是最主要我们是看回那位离世的亲人呢、他生前有没有一些交代、那我们可以鼓励他，就是 尊重， 怎样尊重他啦、怎样跟住他的意愿啦、然后呢譬如有些纷争可以用一個理性的角度咯，點樣可以睇件事，即係幫得幾多就幾多。當然啦，即係我哋亦都冇可能咧，可以幫到曬，即係 滿足曬所有嘅人嘅， 即係幫到嘅人咧，我哋冇嘢噶啦，佢冇嘢。但係我哋知道一樣嘢就係、佢無論點都好啦，佢個內心一定係好難受嘅。呢個係一個事實，亦都冇嘢可以改變。我哋亦都唔係我哋可以幫到手嘅嘢，只不過我哋可以陪伴佢去到經過呢個時間咯。 相信咧，其實好多時候咧，生老病死係人生嘅必經階段。咁但係要真正去面對嘅時候咧，就確實真係唔容易嘅。身邊嘅朋友嘅支援確實係非常重要嘅。好，咁今日咧唔該曬精神科專科醫生沈君豪嘅，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啦，拜拜。 拜拜。 沿途与他车厢中私奔般恋爱，才挤迫都不放开，祈求在路上没任何的阻碍，令愉快旅程变悲哀。连气两次绿灯都过度了，与他再爱几公里，当这盏灯转红便会别离，白云气决定我生死，祈求天地放我一双恋人，怕发生的永远别发生，从来未顺利遇上好景降临，如何能重拾信心，祈求天父做十分钟好人，赐我他的吻怜悯罪人，我爱主同时亦爱一位世人，唯求与他车厢中可抵达未来，到车位都不放开，无论路上历尽任何的伤害，任由我决定爱不爱，祈求天地放我一双恋人，怕发生的永远别发生，从来未顺利遇上好景降临，如何重拾信心，祈求天父做十分钟好人，赐我他的吻怜悯罪人，我爱主同时亦爱一位爱人，祈求沿途未变心，请给我护荫，为了他不能逃过都敢逃过，爱他怎么想到这么恐怖，对绿灯去哀求扑诉，然而天父并未体恤好人，到我睁开眼无明灯指引，我爱 主，为何任我身边爱人离弃了我，下了车，你怎可答我？ 听过有杨千嬅嘅呢一首《少女的祈祷》啊，望下呢一个嘅直播室嘅抬头咧，就讲到即系嚟到呢个已经十一月啦，即系话咧好快咧又会将个月历咧转为2021年咯。咁讲起月历咧，如果你系第五台嘅听众朋友咧，相信你都好心急，好想攞到我哋呢个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月历嘅。咁其实喺呢段时间咧，一直至到14号咧，喺第五台嘅几个嘅节目啊，包括有趣空间啦、香港暖流啦、戏曲天地啦、有你同行同埋奇力量咧，都会派发嘅。咁究竟点？咁派发咧，当然要听住第五台啦，清晨爽利就冇嘅。不过如果想见到佩佩嘅样嘅话咧，嚟紧2021年嘅第五台月历咧，系见到佩佩嘅样嘅。想知咧就或者想攞到咧，就要留意第五台节目啦。咁啊，但系第一台嘅朋友唔紧要嘅，下个星期五嘅同一时间咧，就会喺空气中佩佩同你相遇。至于第五台嘅朋友咧，就约定你听朝早5点准时清晨爽利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大选未有结果，美联社推算在选举人票方面，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目前落后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拜登呼吁支持者保持平静，又说对于自己最终能够胜出不感到怀疑。特朗普就在社交专页说，有充分证据显示传媒最新推算拜登胜出的州份都出现欺诈行为，他的阵营会循法律途径挑战。社交媒体指特朗普的部分贴文存在争议，因此将贴文屏蔽，要另外点击才能够看到。美国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结束两日政策会议，一致决定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维持0至0.25厘，合乎市场预期。联储局声明表示，新型肺炎疫情令经济活动受压，并对中期经济前景构成风险，重申将会使用所有工具支持经济，最少以目前的步伐购买美国国债和机构支持证券。又指經濟發展路徑將會很大程度取決於疫情發展，局方尋求實現就業最大化。而美國整體金融狀況仍然寬鬆，目標是在一段時間內容許通脹適度高於 2%， 以令通脹平均水平為 2%。英国财相辛伟成证实，以保就业为目标的休假计划补贴有效期延长至明年3月底。根据计划，因为新型肺炎疫情而没有公开被安排休假的雇员可以获政府发放80%月薪，上限是2500英镑，作为工资补贴。辛伟成出席国会下议院会议时说，政府今次决定可以保住几百万个职位，希望企业可以安心过冬。又说政府会在明年1月检讨计划成效。他强调计划的适用范围是全英国，因为财政部是服务全国。计划原定在上个月结束，但随着英国受第二波疫情困扰，政府不得不延长计划。但有专家指出，英格兰地区再次执行严格的封锁措施，经济必定受到严重打击，刺激措施的效果并不乐观。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将会大幅增加负责边境检查的安全人员数量，并呼吁加强神根地区边检力度，应对恐怖主义威胁。马克龙视察法国和西班牙之间边境检查站时说，法国部署在边境地区的警察、宪兵和士兵数量将会增加一倍，达到4800人。又说近期在欧洲发生的几宗恐袭表明，恐怖分子是利用神根区内人口可以自由流动的便利发动袭击，呼吁欧洲加强神根区内的边检。神根区共有26个国家，包括欧盟国家以及另外4个欧洲国家。 天气方面，今日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六日间大致天晴，星期日云量较多，下周初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1月6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今日都会关注美国大选点票最新情况和争拗。美联社推算，民主党的拜登暂时拿到264张选举人票，只要拿埋内华达州的6张票就够票当选。争取连任的特朗普就希望透过司法诉讼程序想扭转局势。双方有支持者开始上街示威，稍后会同驻美国记者了解一下。 美国大选未有结果，可能大家都关心到，好像刚才提过，如果是涉及这个司法程序的话，究竟相关的过程会是怎样的呢？还有就是说目前的胶着状态又会令到当地的政局带来什么影响呢？我们一会儿也会请来时事评论员同大家分析。